接着是要吃过我舍得拆散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向我心头之恨呐、啊！沈奶婆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？ 哎呀，小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。像那李秀英乃至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、啊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、啊。 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 是一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亲寄。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待我仔细一看。一字玉尊，文玉表兄之女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，又以中秋一别。曾经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眉恩爱空结八手。那小是非人员念命另配论证，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？玉尊一字了表心意混沌，思念情意难丢。咱们从未知己，满月为门虚手。李氏秀英连声八拜，连声八拜。 问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牛面露不快之色，混下有这只牛作为凭，好气焰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，谁怕是少风白容下闲生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光为尚书少家教，望闻清白月明神，月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他容真能神。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的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有才有貌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呢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，爹娘心。 别怕， 不产生怒气为书房，送子休。 子手里落三心，他父亲接见当面许婚姻，我知道上诉爱在这家婿，谁知他爱白巧枝黑玉林，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年千两陪嫁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，是这般恶毒心机太可恨，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 气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啦？ 啊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能治病，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啊。 是不让好？ 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女人。 啊，丞相，可听我讲，他起来一个小娘夫妻还没同过房喽。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那昏头了侬！丞相，跟侬把我去叫伊出来。 老夫人，苏王令我不去。 那为啥不去啦？ 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苏王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没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 啊！还要当侬啊？ 嗯， 小畜生都变得噶凶子啊！丞相，跟侬上来服侍小姐去啊！ 啊！ 老太婆自家去叫。 子敬，你好不懂事，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小姐，姑爷他不肯上路，你连夜不在，是我亲手得去。陈姐，你先去睡吧。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伴小姐。陈姐， 去 快进公 公，我听话，起来起来。 官人， 哎呀，读书读书读会那个读，去去玩个梨啊。好笑啊，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。那么阿哥要我去的， 是我送婆婆。 不要送，不要送。哎呀，阿玲，你做啥了？ 孩儿想送母亲， 非要侬送。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，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坐下，来来来来。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 不错，让我管住个门。 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 叫我关门，不要上锁。哎，侬倒是提心自我了。 家有远亲，父少我，小子眼神最得度。 Bye.

这是我心心的奉为兵母亲，该是这去。 哎呀，好些我按不住，只能做官封死我，在城下叫王府白瞧。 去。 三分钟为自己，莫若为门取胜。对了，这先生今日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言在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叫夫人你请少夫人赏酒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罪，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娘身边多住几日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哦，丞相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李夫人，故意他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啊，向你刚到娘家，眼前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用女儿 插手。

Yeah!

是冰霜，人与人与多几刻，夫妻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娃儿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姐妹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回一枝麦平房，秋色亲友透过香。秋香姐姐配月啊娘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看他分明红尘 官定罪，举子引公都纷纷呀，难把他的真相给，谁信他自古中天昏，谁信他为娘屈身为，分明是那家